风吹几多春秋，堆积几多沙丘，吹拂几多当初，最疑似相守，心中几多争斗，抑郁几多伤口，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，一刻涌于心头，很想抽身出走，谁人能明白走。逐寸了解，若是要等一个他，不怕面红；就是要等一个他，无需要自控。就让我等一个他，他总会纵容。推我吧，推我吧，谁又害怕？我有过风波，再有好的最尾会变生疏。这个跟他说过一生最尾偏。错过那个跟他爱过，到最尾竟出了错。痛过几多，爱有过险阻，我爱过的多数最终都会伤我。而至于见你，我梦就变你。渐光下，要怎么将一切放下？我怎么舍得去放下？曾在风中漫步沙滩，曾在烛光里共晚饭，记起当天温暖对白，这一刻发觉太偏差。I wanna get over you, tell me what I have to do. 抱紧，却一下子转身不再亲眼，独自苦等，仍然空等，但从泪印看着电话中的信，听着录音的口信，昨天的你那天再次。沙漠有什么灌溉，要如何展开，我迷失在沙漠，蒸发了自我，心如何打开，铺了成的心，模糊了远行，原来我已忘了我真心，只不过太年轻，原来爱情就像写一首歌一样需要灵感，感觉变淡就写不完，不能勉强，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，最后我却开不了口，我的心在颤抖，是最温柔，钢琴上的手也在颤抖，其实该不该放手，我在颤抖，最可惜的理由是你怎么能够分开时候，依然你的温度有的味道，我躺在你胸口的拥抱，要记清楚你的温度，一按就能回味着幸福， 前路未定，但没有顾虑，一起自画地图行下去，不怕风飘着雨水。It's good to be back, good to be back， 预约你，你心怕去，实在浪费美女。It's good to be back, good to be back， 难忘女，也不要再压抑心里。最后不得不放弃，看进我眼里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。你说你从不信，从来不在意，假装的生气，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。女生的哭泣，她时常被误会的心情。对不起，其实你对我不熟悉，我答应你，自由我从此给你。看我的玻璃瓶，让你翻开我从前。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写上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。 我和你 一人一只翅膀，想永久的飞翔。 以后每 一分一秒我都要有你在身旁，一呼一吸都想着你，不能再留一张清醒，反正一哭一笑都因为你。 想死你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 苹果黄，口水都飞。